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萃树如何实现搜索引擎的搜索关键词提示功能。搜索引擎的搜索关键词提示功能，我想你肯定不会陌生。为了方便你能够快速的输入，当你在搜索引擎的搜索框里输入所要搜索的文字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会自动的弹出下拉框，里面呢是各种关键词的提示。你可以直接从下拉框里选择你想要搜索的内容，而不用把所有的内容都输入进去。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我们的搜索时间。那尽管这个功能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用，但是作为一名工程师，你有没有思考过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它底层实现的是用哪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呢？像谷歌、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他们的关键词提示功能非常的全面并且精准，那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底层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数据结构萃树。萃树呢也叫字典树，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树状结构，它是一种专门处理字符串匹配的数据结构，用来解决在一组字符串集合中快速查找某一个字符串的问题。当然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解决的方法，比如说散列表红黑树，或者在我们前面集解的时候讲到的一些字符串匹配算法。但是萃树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其实有它独特的优点。不仅如此，萃树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限于此，我们一会儿来慢慢的分析。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萃树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现在有六个字符串，它们分别是 how, hi, her, hello, so 和 see。我们希望在里面多次查找某一个字符串是否存在。如果说每一次查找都是拿要查找的字符串跟这六个字符串依次的进行字符串匹配，那么效率就会比较低。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方法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对这六个字符串做一下预处理，组织成萃树的结构，之后每一次查找都是在萃树中进行匹配查找。萃树的本质就是利用字符串之间的公共前缀将重复的前缀合并在一起。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个图，这其中根节点不包含任何的信息，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字符串中的字符，从根节点到红色节点的一条路径表示一个字符串。为了能够让你更加容易的理解萃树是如何构造出来的，我还画了一个萃树构造的分解过程，你可以点击来查看一下。构造过程的每一步都相当于往萃树当中插入一个字符串，当所有的字符串都插入完成之后，萃树就构造好了。当我们在萃树中查找一个字符串的时候，比如说查找字符串 her， 那我们就需要将查找的字符串分割成单个字符 h, e, r， 然后从萃树的根节点开始匹配。在我所画的图当中，绿色的路径就是在萃树中所匹配的路径。如果我们要查找的是字符串 h, e 呢，我们还用上面同样的方法，从根节点开始沿着某一条路径来匹配。那就像图中这样，绿色的路径是字符串 HE 所相匹的路径，但是路径的最后一个节点 E 并不是红色的，也就是说 HE 是某个字符串的前缀子串，但并不能完全匹配任意字符串。好，我们知道了萃树长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使用代码来实现一个萃树。从刚刚萃树的介绍来看，萃树主要有两个操作，一个是将字符串集合构造成萃树，这个过程分开来看的话就是将一个字符串插入到萃树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在萃树中查询一个字符串。了解了萃树的两个主要操作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存储一个萃树。从前面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萃树是一个多叉树。我们知道在二叉树当中，一个节点的左右子节点是通过两个指针来存储的，那对于多叉树来说，我们如何存储一个节点的所有子节点的指针呢？我先介绍其中一种存储方式，也是最经典的存储方式。大部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里都是这么讲的。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所讲到的散列表吗？借助于散列表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下标与字符一一映射的数组来存储子节点的指针。这句话稍微有那么点抽象，可能不太好懂。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假设我们的字符串中只有从 A 到 Z 这26个小写字母，我们在数组下标为0的位置存储指向子节点 A 的指针，下标为1的位置存储指向子节点 B 的指针。 以此类推，下标位25的位置所存储的就是指向子节点 Z 的指针。如果某一个字符的子节点不存在，那我们就在对应的下标的位置存储 No。 当我们在萃数当中查找字符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字符的 ASCII 码值减去 A 的 ASCII 码值，迅速找到匹配的子节点的指针。比如 D 的 ASCII 码减去 A 的 ASCII 码就是3，那子节点 D 的指针就存储在数组中下标为3的位置上。描述了这么多，你可能还是有点懵，我把上面的描述翻译成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结合着一起来看一下，应该有助于你的理解。萃数的实现你现在应该搞懂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萃数中查找某一个字符串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如果要在一组字符串当中频繁地查询某些字符串，用萃数会非常的高效。构建萃数的过程需要扫描所有的字符串，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表示所有字符串的长度和。但是一旦构建成功之后，后续的查找操作会非常的高效。前面呢，我们讲了萃数的实现，也分析了时间复杂度，现在你应该知道萃数是一种非常独特并且高效的字符串匹配方法。但是关于萃数，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萃数是非常耗内存的，用的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思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我们在萃数实现的时候讲到用数组来存储一个节点的子节点的指针，如果说字符串中包含从 A 到 Z 这26个字符，那每一个节点都要存储一个长度是26的数组，并且每一个数组存储一个八字节的指针。而且即便一个节点只有很少的子节点，它可能远远小于26，比如说3或者4个，我们也需要维护一个长度是26的数组。前面的时候我们讲过，萃数的本质是避免重复存储一组字符串中的相同前缀子串，但是现在每一个字符的存储远远大于一个字节。按照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数组长度是26，每个元素是八字节，那每一个节点就会额外的需要26×8，也就是208个字节。这还仅仅只是只包含了26个字符的情况，如果在字符串中不仅包含小写字母，还包含了大写字母、数字甚至是中文，那需要的存储空间也就更多了。所以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萃数不一定会节省存储空间。在重复前缀并不多的情况下，萃数不但不能节省内存，还有可能会浪费更多的内存。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萃数尽管有可能会浪费内存，但是它却非常的高效。那为了解决这个内存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稍微牺牲一些查询的效率，将每一个节点中的数组换成其他数据结构来存储一个节点的子节点指针。用哪一种数据结构呢？其实我们的选择有很多，比如说有序数组、跳表、散列表、红黑数等等。假设我们用的是有序数组，数组中的指针按照所指向的子节点中的字符的大小顺序排列，那查询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二分查找的方法快速查找到某一个字符应该匹配的子节点的指针。但是在往萃数中插入一个字符串的时候，我们为了维护数组中数据的有序性就会稍稍慢了些。替换成其他数据结构的思路是类似的，在这里我就不逐一分析了，你可以结合前面所学过的内容自己来分析一下。但实际上萃数的变体有很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存消耗的问题。比如说缩点优化，就是对只有一个子节点的节点，而且这个节点不是一个串的结束节点，可以将这个节点与子节点合并，这样虽然节省空间，但是却增加了编码难度，这里我就不展开详解了。如果说你感兴趣，那么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实际上字符串的匹配问题，笼统上来讲其实就是数据的查找问题。对于支持动态数据高效操作的数据结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比如散列表、红黑数还有跳表等等。实际上呢，这些数据结构也可以实现在一组字符串中查找字符串的功能。我们选了两种数据结构，散列表和红黑数，跟萃数比较一下，看一看它们各自的优缺点以及它们的应用场景。刚刚所讲到的这个场景，在一组字符串中查找字符串，萃数实际上表现的并不好，它对要处理的字符串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第一，字符串中包含的字符集不能太大。我们前面的时候讲过，如果字符集太大，那么存储空间就会浪费很多，即便是可以优化，也需要付出牺牲查询插入效率的代价。第二，要求字符串的前缀重合比较多，不然空间消耗会变得很大。第三， 如果要用赘述解决问题，那我们就要自己从零开始去实现一个赘述，还要保证没有 bug。 这个在工程上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除非是必要，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要这么做。第四，我们知道通过指针串起来的数据块是不连续的，而赘述中用到了指针，所以对缓存并不友好，性能上会大打折扣。综合这几点，针对在一组字符串中查找字符串的问题，我们在工程上更倾向于使用散类表或者回回数，因为这两种数据结构我们都不需要自己去实现，直接利用编程语言当中所提供的线程类库就可以了。讲到这儿你可能要疑惑了，我们讲了这么半天，我对赘述移动否定，还让你用红黑数或者散类表，那赘述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今天的内容是不是就白学了呢？实际上赘述只是不太适合精确的匹配查找，这种问题更适合使用散类表或者使用红黑数来进行解决。赘述呢，比较适合的是查找前缀匹配的字符串，也就是类似于开篇问题那样的场景。那赘述我们就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开篇所提到的问题，如何利用赘述实现搜索关键词的提示功能。我们假设关键词库是由用户的热门搜索关键词来组成的，我们将这个词库构建成一个赘述，当用户输入其中某一个单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词作为一个前缀子串在赘述中匹配。为了讲解方便，我们假设在字库当中只有 hello、 hey、 her、 how、 so、 see 这六个关键词，当用户输入字母 H 的时候，我们就把以 H 为前缀的 Hello, Her, Hi, How 展示在搜索提示框内。当用户继续输入字母 E 的时候，我们就把以 HE 为前缀的 Hello, Her 展示在搜索提示框内。这就是搜索关键词提示的最基本的算法原理。不过我所讲到的只是最基本的原理实现，那实际上搜索引擎的搜索关键词提示功能远非我所讲的这么简单。如果再稍稍深入一点，你就会想到上面的解决方法遇到下面几个问题该怎么来办。我刚所讲的思路是针对于英文的搜索关键词提示，对于更加复杂的中文来说，词库中的数据又该如何构建成赘述呢？如果词库中有很多个关键词，在搜索提示的时候，用户输入关键词作为前缀，在赘述中可以匹配的关键词也有很多，那么该如何选择展示哪些内容呢？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用户在单词拼写错误的情况下，谷歌还是可以使用正确的拼写来做关键词提示，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你可以先思考一下如何来解决，如果不会也没有关系，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在实战篇里具体的来讲解。实际上赘述这种应用可以扩大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上，就是自动输入补全，比如说输入法的自动补全功能， IDE 代码编辑器的自动补全功能，浏览器网址输入的自动补全功能等等。今天我们讲了一种特殊的数，赘述。赘述是一种解决字符串快速匹配问题的数据结构，如果用来构建赘述的这一组字符串当中前缀重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那么赘述这种数据结构总体上来讲是比较费内存的，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解决思路。尽管比较消耗内存，但是对于内存不敏感或者内存消耗在接受范围的情况下，在赘述中做字符串匹配还是非常高效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K， K 表示要匹配的字符串的长度。但是赘述的优势并不在于用它来做动态集合数据的查找，因为这个工作完全可以使用更加高效的散类表或者红黑数来替代。赘述中最有优势的就是查找前缀匹配的字符串，比如说搜索引擎中的关键词提示功能，这个场景就比较适合用它来解决，也是赘述比较经典的应用场景。那最后再来给你留道思考题吧，我们今天有讲到赘述应用场合对数据的要求比较严苛，比如字符串的字符集不能太大，前缀重复比较多的。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大的字符串集合，里面包含一万条记录，那么如何通过编程量化分析这组字符串集合是否比较适合用赘述来解决呢？也就是如何统计字符串的字符集大小以及前缀重合的程度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